下书九章六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阿们。 Thank you. 接下来我们唱诗，大家请经文简单翻开，奉主新歌100首。颂主新歌100首，乐哉主灵。那翻开后，请弟兄姐妹起立。 在这静静，我主。